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承主收费站车流集中，出京方向来广营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音乐有没有门派呢？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归于某位掌门人门下呢，星途便可以一片坦途。像众星口中的大哥李宗盛就用个人创作捧红过不少的歌手。李宗盛总结个人作品的成功，归结于像善于观察、感知、聆听，利用自己的天赋把别人身上的故事讲出来，是成功的第一步。首先我们听到的这支歌直指女性感情的要害，写出了女性失恋之后的脆弱和矛盾。我们就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伤心总是 娃娃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常出现在选秀比赛当中，当时娃娃经历了一段远距离的爱情，异地恋的辛苦被李宗盛看在眼里，于是李宗盛花了5分钟的时间在餐纸上写下这样一首歌。李宗盛的作品故事性强，有非常好的细节，加上真情实感的流露，自然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所以他也被称作是最懂女人心的制作人。当然了，李宗盛的作品当中也有自己的影子。那下面这首歌的时候，写在他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怀着对爱情的愧疚，于是有了这样一首《领悟》。而当同样面对感情破裂的辛晓琪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泣不成声。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音乐真人秀节目《跨界歌王》第三季在首期播出后表现强劲，本周六第二期的点评团将迎来重大变革，点评团三宝成员黄子佼被老司机张宇所顶替，全新阵容的点评三宝又将碰撞出怎样激烈的火花呢？本周六揭晓答案。现实主义电视剧《归去来》再爆一段老戏骨特辑，视频中短短21个镜头，包括王志文在内的6位老戏骨连番登场，精湛的表现令人期待。而累计戏龄183年的他们，也将通过这部剧完成演艺生涯的又一次归去来。5月14号，这部剧将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黄金档同步开播。由刘德华担任监制，吴镇宇、张孝全、于南领衔主演的首部华语迷你剧《东方华尔街》近日曝光了一组角色海报，从掌权大佬到金融精英，置身股市大盘的纷繁数字之中，每个角色都展露出颇具神秘感的独特气质。而作为福斯进军中国华语迷你剧年度制作，这部剧中国内地将从5月24号起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最后来关注，有牌照的线上同步移动电影院终于来了。在第14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北京云图时代发布的一款新产品移动电影院吸引眼球，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下载移动电影院的 APP， 并通过购买电影票的方式来点播观影，放映的是处于公映期的电影，并且票房收入纳入统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来自于音乐掌门人李宗盛的创作。李宗盛的作品呢，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词。相比较欧美音乐更侧重律动，那华语市场呢，则是更看重词作方面了。李宗盛的作品不论是作曲也好，编曲也好，都是为歌词服务的。歌唱便是讲话的延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和林忆莲合作的经典之作《伤痕》。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得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着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夜已深和

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莫文蔚的《阴天》面世于1999年，当时李宗盛和林忆莲因为种种原因闹不和，失败的婚姻也让他写出了这样：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这样的歌词。坚持歌人一体，把作品建立在生活的真实上，一直是李宗盛所追求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李宗盛作词、许华强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夜长大》。 班车回家，雨一直下，整夜忍的泪，他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了，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 不想了，这些年的专心不猜，当朋友都不好了，我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完全那么清楚了，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他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 的思念，是久治不愈顽疾。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 这是李宗盛作词，李建清作曲的《在家乡》。一位歌手一首歌能不能红，谁也说不准。李宗盛觉得做音乐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仅想着个人的名利，应该有责任心为身边人发声。因为是在都市打拼的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而他们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特性。李建清的唱片《仍是异乡人》就是为游子发声的一张唱片了。音乐行业是残酷的，竞争太激烈，选秀也加速了歌坛事业的更新换代，而已经入行又必须非常努力，不然很容易昙花一现。如今的李宗盛专心做起了吉他匠人，发作品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他很享受现在这样一种精心打造作品的过程。这个响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山丘》。在下个小时，歌手宋秉阳将会做客节目，我们稍后见。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仍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此航行，越过山丘，搞丢，越过山丘。

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宋秉阳的进阶出发，结合七首歌曲，就会了解他的音乐宇宙的意义。宋秉阳第二张创作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此刻在中歌榜专注发声 On air。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欢迎到的是宋秉阳，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秉阳。 去年底是带着首张专辑 Spacey 做客中歌榜。 是的， 我们这次见面应该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对， 所以真的是 都不能说好久不见。 对对 对，所以真的是很快，半年时间出了两张唱片。这一次的唱片名字叫做《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对，是的，就这个我讲讲概念吗？ 啊，必须的。 好。其实这个专辑的就宇宙唯一的你这个概念是，我们其实如果要追根究底的去问，就是宇宙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你越问的深它越没有意义，就这个世界你越问的深它越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其实在于我们自己赋予自己的人生，赋予自己身边的事情更多的意义，它就会更有意义。所以就是很多事情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很多事情我们应该更勇敢的去做。就特别是自己认定的事情，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打击就放弃，然后也不要人云亦云，所以要宇宙唯一的你，我们都是宇宙唯一的你，然后就会 like this， 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 此前首张专辑 Spacey 当中的鬼才在中国榜打榜，那后来又有错雪这样一首歌在我们榜单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 的，此刻这样一首专辑的同名主打 Do it like this 正在我们的中国榜打榜当中哈。所以这首歌也给我们着重来介绍一下吧。 Do it like this 这首歌其实里边提到很多超级英雄。对，就是 你自己喜欢哪些超级英雄？ 哇，那个很多啊，就是蜘蛛侠，然后反正漫威的我很多都看，然后各种的，就是自己特别是男生嘛，会有这样的一个代入感。 还有变形金刚是吗？ 对，变形金刚是。对，然后但是唉，就想回来的话，你说超级英雄一般主要就是救女主嘛？ 哦，明白明白。 那你自己？也是可以做自己的超级英雄，然后如果你的梦想需要拯救的话，就做自己的超级英雄。对，就这首歌想要传达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这样的意思。 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摔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是我的样子不用矜持走路带着风向在太空想法很不同表情呆萌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不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力打、hey!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拯救梦 上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保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想你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他来个宇宙全雷达，哎，我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这是今天做客中歌榜的宋秉阳第二张唱片的同名主打了。 对，是的，快歌的主打。 半年时间连发两张唱片，那这个速度在时下的唱片市场是很难想象的迅速了。所以这个收歌的过程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还是说 其实第二张并没有，第二张其实每一首歌都是没有从歌库里边拿出来，是新写的歌。对，也应该说是在自己在第一张去唱很多巡回一些现场的时候，然后自己的来的一些想要提高的或者是一些灵感，然后新写的歌。 嗯，而且也注意到第二张专辑当中这种 hip hop 的感觉，动感的感觉要更加的要强烈一些。 嗯，第二张其实会比第一张更在编曲上用更多比较电一点的元素在。对，然后节奏感应该也是会大家听到会更强一些。 然后这张唱片的封面设计成了护照的样子，就是感觉背景上还有这种星空啊地球，就是有点像要去太空旅游这个签证的这种照片。 对，就是这个宇宙唯一的你嘛，我们都是、对，所以就给大家每个人一个认证照这样。 如果说未来真的可以移居到火星上，你会报名吗？ 我一定会，但我可能会去水星。 好，那这首歌叫做《哼着歌》。 是的，哼着歌。 所以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这种轻松愉快的旋律是怎样？ 其实大家听到这首歌会感觉是在春天的歌， 对，春风拂面的感觉。 但其实写这首歌是在冬天写的 啊、因为太冷吗？ 对，就是因为北京很冷，然后当时就会想，哎，春天快来吧，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情，然后想，春天来了，我要去干嘛呢？就很想哼着歌，然后去郊游的感觉。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比我在春天写这首歌更有动力。所以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哼着歌其实是冬天写的春天的歌。 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午休，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脚，快不慢，就像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外婆在呼啸，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脚，而你的笑容像一个小朋友，冰淇淋在手。 这首哼着歌当中，我们也听到把外国爷爷都写进歌词当中了。 嗯， 所以这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童年的一些东西就是很纯粹的，然后让大家其实会有一种非常暖的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想要也是想要它是一首很有爱的歌，但是比起更成年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它是有一种很春天的感觉。我觉得提到像外婆然后冰淇淋的这些很像小朋友的元素， 嗯嗯， 就是反而会给这首歌带来一种很春天很阳光的感觉。 如果说 放在一起， 如果说不写歌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一般会怎样的去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放松下来？ 没有工作的时候的话，我可能会去找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我昨天去，我第一次去听相声 啊。是吗？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好玩，比我想象的，就是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讲，就可能觉得相声是会比较传统一点的感觉这样，但我昨天真的去听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段子也是很新的，然后很好玩，然后现场气氛也很好。对，然后 你会把这些段子写进你的歌吗？ 有可能哦。 然后就走上了另外一条哈，可能会是另外一条的音乐路。 对，但是确实啊，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也是会去尝试很多就是北京当地的现在的一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也常常问比如说我的宣传小妹妹，然后问她就说因为她是北京人嘛，然后问她在哪儿有北京的好的小吃啊什么的，就会让我可以更感受到很接地气的东西的。对， 感知的北京的小吃，现在你能够尝试的有哪些？不能够尝试的豆汁儿，我觉得你可能喝不下去吧。 豆汁儿其实我还没有试过，但是像卤煮这种程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 就是非常好吃哈。 对，非常好吃，非常好吃，特别喜欢。然后，因为我其实前几年过来工作也比较忙嘛，来北京，然后我觉得没有好好的去发现这边的很多好玩的事情，所以今年我会。我今年的休闲方式就变成只要有时间就去找北京好玩的东西去。 看到你之前包括上一次来做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做海外练习生，然后后来又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去学习， 对， 然后到幕后为很多歌手写歌，现在又自己出来发片，所以听上去这个行程其实安排的是很满的，可能自己的平时属于自己完完全全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也是有意的来放慢这个脚步，来感知更多的接地气儿的生活，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第一张专辑是 Spicy， 是把所有的自己学到的东西，然后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唱给大家听。然后第二张我是想要有更多的个性在里边，然后我觉得每一张提升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我觉得每一张提升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提升，然后才会反映在你的音乐里面。然后对于我现在来说，我是想要让自己更体验更多更接地气儿的事情，然后因为毕竟现在是在北京生活嘛，更多的时候，所以就是想要发现这个城市更多的好玩的事儿。 上张专辑我们听到苏敏洋唱着这个成都 rap 的成都成都， 对， 当时里面有这样一段四川话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哈，相信在北京待时间长了，可能会把这些相声啊包括京韵大鼓的东西会融入到歌曲当中，也许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真正去你了解一个东西了，然后它对你产生一定触动了，它就是在你心里会留下一些东西，然后也许它会变成很外在的，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些东西在音乐里边，或者是它影响了你的一些看法，然后变成一些内化的东西再出来，都是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 好，这首歌来不及， 最喜欢的 专辑当中最喜欢是这首歌，为什么？ 这首歌我觉得，因为我最早开始写歌是情歌更多，就是从可能我十多岁开始的时候就慢歌会更多，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这首歌是突破了我之前的一个创作模式和一个表达的方式，包括不管是唱腔上还是去切入情歌的那些点， 然后可能大家听到它的旋律也不会像是我之前写的情歌，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情歌的一些走向。 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有突破到自己，就最喜欢这首歌， 就是你自己风格的一个突破的分水岭，就是这样一首来自于宋秉阳《来不及》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第二张唱片《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我们去过那张照片的海岛，我们有过十指不渝的心跳，我们走过的路叫做成回忆，哎，这个回忆突袭封锁的边境，曾把关心挥霍成了孤单，也把伤心误会成了浪漫，也曾把失败推卸给了命运，学不会珍惜，来不及再见。 说到这样的一张唱片，宇宙唯一的你 Do It Like This 和之前的 Spicy 一样，都是你和陈俊廷来共同担任制作人。 是的，俊廷老师是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在合作做。 所以第二次的合作会不会就是默契度啊，然后这个会更好了？ 对，我觉得是会有，但是也是在因为自己也在成长了，所以也是不断在推翻一些之前就是可能我们都认为对的事情，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讨论了，然后 就是你们会共同推翻你们之前认为的一些， 有些时候比如说是俊廷老师先推翻然后有时候我推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两个人都哇，就这个也好，我说好，杨俊老师也说好，然后就出来了，一定是会有一些摩擦和火花这样，然后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发现就是哪些是自己更想要的东西。 整张专辑当中推翻次数最多，然后 就是他最终出炉最困难的是哪一首歌？ 你猜？ 我猜。这是个问题。 你要试一次吗？ 要试一次吗？ 就一次机会。 它是哪种感觉的歌？ 它是反正不是一首忧伤的歌。 是现在这首吗？ 不是，是哼着歌。 哦，哼着歌，就是春风拂面那首歌。 对，就听起来应该说是专辑里边最简单的一首歌，但其实它是推翻次数最多的。 当时推翻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这首歌我一直没有觉得，就一直觉得编曲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然后就一直推翻，一直到混音都混到一半了，我说不行，好像编曲还是不行，重来吧。然后包括到现在，我觉得都没有，自己都很难给到满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只能在这些方面，作为制作人来看，只有80分。 就是未来也许还有机会把它进行重新编曲。 对，但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每张专辑发的时候可能打90分，发了一个月之后打80分， 然后越听那个分数越低，是这样吗？ 但也不会低过一个但是我觉得在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下一步你想做什么。对，那这个就是你都已经发现怎么样提高了，可能分数就会降一点了。 那我觉得你比我理智多了。如果我的一个作品我刚做完，我听，我怎么听都觉得怎么这么好。 对，所以第一个月的分比较高， 然后我觉得自己都哎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时间这个放的时间越久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分值会降低。 但是我其实对自己的作品我一般会减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外包装上会有更需要提高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我对音乐的理念是，就是音乐我会看成两个部分，就是你要表达的思想的内容，然后整首歌的旋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块。因为旋律一首好的歌，它可以被不断的再包装，任何的版本，然后剩下就是外包装的编曲的部分。那一般来说我很难对外包装做到满意。但是旋律的部分我一定会写到自己觉得 OK， 这个是我觉得想说到自己的话了。然后但外包装总是在一种那种不知足的状态。 灵魂的部分自己是满意的，但是那一件新衣可能总觉得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对。 其实在上一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做《齐天大圣》。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叫做《致三国》。所以其实除了刚才说到的漫威这样的超级英雄，内心当中对中国古典的超级英雄也是有某种内心的这种欣赏，是这样吗？ 我是一个三国铁粉。对，所以我三国我非常的熟，就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我都很熟。所以就是一直就想要写那个就关于三国的，但是又怕自己，我不想要写的跟太就是大家都听过的故事，三国里边大家都很熟了，但我也不想写的就把它写的离开了它 完全 应该有的那个味儿，对，所以就想了，纠结了很久，就说那我怎么来写三国这个来切入这首歌，最后就是发现那其实我觉得要把自己生活里边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态度，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共通性的东西，共同点抓住了之后，然后再来写，因为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写好，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听起来会有一点中二的东西也有啊，但是也是我自己还挺满意这首歌的。 不如坐下吃一顿窝窝，脚上吊着一起去 K 歌。我说其实人生在世，你我何必计较那么多？如果三国没有了战火，也许只是想要的太多。哎，三国茅庐的口令，草船借箭或是赤壁，一骑当千，远马射戟，到底谁是英雄后裔？这个世界太多杂音，想要夺走你的初心，三十六计，横奔上进，你来讲当 让谁来涂涂啊。 身边总有人玩着套路在生活，有时看着世界就像并不确认的三国。如果你不懂装，一时得志终究逃不过被我损坏，天下天地和利剑全部都攻破。我管你阴谋阳谋同谋，这些都并不重要。不管你狗熊英雄少雄远少还是曹操，就怕你纵容千军，只是纸上谈兵。我军师诸葛亮司马懿沸腾的三国，让你知道谁是。 我已会长袖思绪万里，这乱世无知音，我负荆高歌功论鸟虫鸣。我斩纵门狂沙万里，却诛心结义桃源之为情。 兵来将挡，水来土地。 身边总有人玩着套路在生活，有时看着世界就像并不血刃的三国。不过你不懂装，一时得志终究逃不过被我身怀天下，天地和利剑全部都攻破。我管你阴谋阳谋同谋，这些都并不重要。不管你狗熊英雄少雄远少还是曹操，就怕你纵容千军，其实只是纸上谈兵。我军师诸葛亮司马懿沸腾的三国，让你知道谁是乱世三国的 real king。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云量增多，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后半夜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但雨量较小。明天以阴为主，有分散性小雨天气，气温略有回落，扩散条件一般，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近日亲子阅读唐诗读物《唐诗里藏着故事》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关于24位唐代名家的上百个历史小故事，既不强调文学，也不强调历史，而是以讲故事的形式与孩子一起读懂唐诗经典。著名作家戏剧家陈燕长篇小说《主角》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陈燕三度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并且荣获首届中华艺文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是他的长篇新作，2018年1月出版，被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一个以中国古典的审美方式讲述的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再来关注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石钟山的新作《关东往事》近日出版。作为讲故事的高手，石钟山这次带来了两个故事，《关东往事》包含《东北往事》和《关东轶事》两篇中长篇小说。两个故事看似没有联系，但都用人物对话等戏剧性的表现手法表达了东北人民的精神性格。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歌一号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歌二号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新歌三号李克勤单身狗。 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 新歌四号 Selina 任嘉轩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

Dear My Stranger。 如果还有如果才对你说 Love You， 如果现在的自我不是我们要的结果，是错还是错过，承诺还是沉默。 Oh Dear My Stranger。再对你说 miss you， 可如今那句 miss you 早已变成了 I miss you， 结果结局却错寂寞。 Oh dear my stranger。 至三国， 你来讲当谁来主 动啊？身边总有人玩着套路在生活，有时看着世界就像并不确认的三国。不过你不懂，终于是得知终究逃不过，被我身怀天下铁蹄和利剑全部都攻破。我管你阴谋阳谋同谋，这些都并不重要。不管你斗胜英雄少雄年少还是曹操，就把你纵容且运气是只是纸上谈兵。我尊是诸葛亮司马懿沸腾的三国，让你知道谁是乱世三国的 real king。 没脾气， 我没有脾气，是你的差会让我发财，觉得你就不愉快。我没的脾气，脑海里全部都是你，你让这世界都是爱。 嗯，听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继续欢迎到的是宋秉阳，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秉阳。 这一次带来全新专辑第二张唱片《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是的， 整张专辑的制作时间其实是蛮紧张的哈。 对。因为其实创作的时间还是蛮充裕的， 嗯， 其实在去年第一张专辑在活动的时候就有写第二张专辑的歌了，但制作的时间确实很短，总共加起来就两三个月的样子。 哇哦，所以是一个很高压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我春节期间嘛，有去请假去啊北海道溜达了一圈，我每年都会去找一些地方去让自己去换一个环境生活一下。 仅仅是生活还是说还带着任务的，比方说写一写歌？ 一般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会记录一些声音下来，包括我在微博有发，就是一些比如说列车的声音啊，然后一些听到一些音乐盒的啊，或者是一些风声，或者是我觉得当时会让自己静下来，或者是有感动的声音，会有一些这样的记录。 所以你是一个会对生活当中的声音着迷或者是很敏感的一个人，可以这么讲吗？ 嗯，可以这样说吧。 整张专辑的制作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相信都没睡过好觉。 也就是旅行完了一回来就发现，哇，天哪，怎么那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加紧了，就没日没夜的开始做这张专辑。 制作当中辛苦是必然的，但是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就是值得怎么讲，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也许在你愁眉莫展的时候，突然一个灵感来了，一个新的动机来了，你会觉得啊太开心了。所以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制作当中觉得好玩的事情，开心的事情？ 制作当中其实其实我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制作啊就并不是一个那么创意性的工作。相比之下，比起写来说，因为其实制作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你是要很理性的去把这首歌包装出来。就比起创作，那创作肯定是更爽的一件事情，但制作的话你就会要做很多的考量了。就是首先你有 budget， 你要算你的 预算 是多少， OK，然后这个预算当中你哪一首歌会花掉多少，然后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预算发挥到最大。对，所以 我们看出来这个歌曲的创作和制作是一个感性和理性的一个结合。 对，所以而且就是这个你可能创作的时候你可以有天马行空的去想很多东西，但在制作的时候首先是你要让大家能够把难的东西变简单，把简单的东西变华丽一点也好，或是让简单的东西更酷一点也好，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也是一个，反正是很理智的一个过程，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可能眼睛一闭着，然后就出来感觉的，并不是那样。 所以在这样严格在预算底下，理性制作的这样的制作过程当中，整张专辑七首歌，哪一首歌的预算是给的部分最大的？ 其实这样，就大家一般听到像有弦乐的， 有乐队编制的， 有乐队编制一定是会更 花钱更多 一点的。 对，因为乐队你就是要首先你要找写弦乐的人来写，然后写了之后还要很多的乐手来 录制 对，所以这个过程这样成本就相对就会提高很多。 嗯，好，我们说回到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歌叫做 Dear My，我们经常会写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开头 Dear my friend Dear my family Dear my stranger Dear my love， 但这首歌是 Dear my stranger。 对， 亲爱的陌生人，怎么会想到以这样的 title 这样的名字来写这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是身边朋友的故事，就真实的故事，这样把它写出来的。因为就是他们最早成为恋人，从不认识成为恋人，然后结婚了，然后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分开了，然后最后成为陌生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身边的朋友可能或者是自己有这样的 经历、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就因为这件事情离我很近嘛，就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当时就很有感触，然后就想要把这个故事，我觉得我其实不是在讲观点，我自己的观点，我只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记录下来。 对， 在第一次我们见面的地方，那一刻我们早已忘记自己是谁。 I just let you take my heart away。春夏秋冬的旅程，从熟悉到陌生，当初爱得那么深，却还是回到陌生人。如果还有如果，代表你说 love you， 如果现在的自我不是我没有的结果，是错还是错过，承诺还是沉默。 Oh dear my stranger，如果还有如果，再对你说 miss you， 可如今那句 miss you 早已变成了 I miss you， 结果结局却错寂寞。 Oh dear my stranger，我们到白头的模样，你说你还会靠在我的肩膀，到最后我们却已忘记互相安慰，也忘记欣赏你的美。夏秋冬的旅程，从熟悉到陌生，当初爱得那么深，却还是回到陌生人。如果还有如果，再对你说 love you， 如果现在的自我不是我没要的结果，是错还是错过，承诺还是沉默。 Oh dear my stranger，再对你说 miss you， 可如今那句 miss you 早已变成了 I missed you， 结果结局却多寂寞。 Oh dear my stranger， 你曾是我全心全意的寄托，曾是我生命最绚烂的颜色，却无奈悲欢离合。 Dear my stranger， 是的， 这首歌是记录了身边朋友的故事。 嗯， 接下来有一首歌叫做《没脾气》，所以这首歌是记录你自己的故事吗？ 算是吧，也不算是。就这，我觉得每一个人啊，就这首歌想要讲的是，再有脾气的人，就算再有能力或者再有脾气的人，霸道总裁也好，那总会有，就是能把你收服的人， 就一物降一物， 对。不一定，其实这首歌听起来像情歌，那不一定非要是恋人把你收服了， 嗯嗯嗯， 可能是你的妹妹， 可能是你的、 啊、明白 某一个你觉得重要的人也好，嗯，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有爱的时刻。 嗯嗯， 对，就是因为你愿意收起自己的脾气， 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没有脾气， 对，让你没有脾气了，对， 所以这也是很甜蜜的事情哈、啊、 对，所以希望大家听这首歌可以对没脾气了。 谁叫你如此的可爱，看电影逛街走到喘不起来，传说这就叫做恋爱。我没有脾气，是你的超能力会让我发财，见到你就很愉快。我没有脾气，脑海里全部都是你，你让这世界都是爱。 Oh baby， 没脾气没脾气，我没脾气没脾气 baby， 就算不开心有你没脾气，只要你对我说 baby 想满血复活也没问题。今天过得如何，在干什么，晚上想吃牛排还是火锅，新开那个餐厅朋友说还不错，没关系陪你之后再去工作，在这城市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不知不觉有点冷漠，哎，直到你反而笑全部冰解一破。我没有你是你的差别会让我发财，见到你就很愉快。我没了脾气，脑海里全部都是你，你让这世界都是爱。 其实宋明阳给我的印象也是脾气非常好，第一次见你包括到这一次觉得你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对没脾气的人。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看走眼 啊？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在某一种事情上，就是你觉得也许是你的原则，然后你可能也会有生气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是一个心还比较大吧，可能对，所以生气的点没有很多，只会在可能很严重的问题上。 嗯， 对。但其实这首歌其实在这张专辑里边，但我想要表达的很多东西是宇宙唯一的你，但是就是很多歌我想要有爱或者是梦想的感觉。但包括这张专辑其实很多我觉得情歌它并不是一个目的，它更像是一种形式。 嗯， 对，然后可能它最后大家听到的理解是大家自己的理解，但它一定不是为了去，可能有些情歌它是讲爱情，但也许有一些它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讲爱情，但是这就是看大家自己的理解了。 宇宙唯一的你，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你就说到了，宇宙本来没有任何意义，是每一个宇宙唯一的你赋予的意义。 对， 所以呢就走属于自己的路，然后做独一无二的你，然后这个也怎么讲，就是你自己认定的一条路就好好走下去，这是关于你的梦和希望。 嗯，就是要，我觉得要活得像自己了，那可能才会更有意义一点。 就是一定要做自己。 对。 其实在这张唱片之后，你又发了两首单曲，分别是《朱雀街》还有和黄诗慧合唱的《Good Night Goodbye》。时间间隔的很短，但是为什么没有收录在专辑当中呢？ 其实最早有想要把这两首歌收到专辑里边，但是是作为比如说 bonus track 或者是 extra 就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因为这首特别是《朱雀街》这首歌在他还没有发表之前，当时那个因为他是节爱的的主题，不是主题曲，节爱里边的一首歌，那就是当时因为有提前有预告的这样的形式让大家先听到，然后大家当时关注度就很高，然后很多朋友就一直来微博问我什么时候发这首歌，什么时候发这首歌，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好像就这样放进去有点抢戏， 有点喧宾夺主了是吗？ 对，有点喧宾夺主。我说那正好，其实就作为另外的歌吧，就是这样发出来。对， 其实呢从2017年底到现在2018年还没有过半，已经有两张专辑的发表了，所以未来会不会还是这样非常密集的发片的计划？ 嗯， 应该今年不会再发专辑了，最多可能会有单曲。对，因为去年虽然说大家看起来这两个专辑间隔很近，但是其实去年因为是一首一首单曲发出来的，所以每一首歌其实都唱了很多次的，不管是巡回自己的现场还是 live house 还是各种各样的，但今年其实现在是一次性发出了整张专辑出来，但还没有去消化它，没有跟他们好好的相处。对，所以应该我会把这些养分还有这些新的跟大家见面的这些经历先体验一遍了之后再去写新东西了。对， 明白了。好，最后一支曲目就是专辑当中的逆境。镜呢是镜子的镜。 对， 所以这首歌曲 专辑的实验歌。对，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就大家可能听过之后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一首歌，所以我说是专辑的实验歌。他在其实这首歌我想要营造一种很像是碎片式的梦境的那种感觉，所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我基本上从头到尾是一个动机，一句话，然后歌词一直是很短的碎片式的，然后。就关键是它其实是三段完整的故事，但是大家听不懂这个故事是什么，因为我只把所有信息量提出了20%来写这个歌词。 那我们就一句话来，三句话来说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 不行，这个谜底我不打算讲。 哦，不打算讲，明白了。 我想让大家去 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对，大家去体会一下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其实，当信息量只有20%的，你只会听到态度跟氛围。对，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这是我想要的，所以不能去把这个梗破掉。 不能把这种感觉破坏掉。好，那非常感谢今天宋秉阳带来自己的第二张唱片《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也相信你可以在歌曲当中听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张专辑，然后就最开心了。 非常感谢秉阳做客钟哥帮，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走，浪漫要尽头，自闭的恐惧，凝成了恐惧。那些日子，我看着镜子，你说的并不是我们的样子。 告诉我，的不是错。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新歌二号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它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新歌三号李克勤，单身狗。 从来两分。 新歌四号 Selina 任嘉萱，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 新歌五号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 新歌六号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与的都记在心脏。 新歌七号胡夏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 新歌八号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不及你走了吗。 新歌九号朱新东曾经有个朋友。 炙热的眼光。 新歌十号黄文杰有个拥抱。 也许偶尔会糟糕，也许偶尔 中国歌